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早晨，咁樣咁啊，呢、這個有部分嘅朋友咧就用呢個咁樣嘅包耍睇咧，用電腦睇咧就睇唔到我哋咁樣，咁就有啲就聽聲都有問題添咁樣，咁就唔知係咩問題啊咁樣，咁係肯定是網絡的問題啦，咁網絡唔緊知咩問題啦，咁樣打風啊嘛，大佬係咪啊？你睇下教條天線啦，用 app 係冇問題嘅，咁樣咁啊如果而家聽緊聽到我講嘢或者睇到我嘅咁樣，咁啊你哋去 Facebook 啊或者去 Twitter 就通知大家嚇、啊、聽節目就用 app 聽啦咁樣。咁另外咧就係、是、咧今日朝頭早咧就仲有另外一樣嘢嘅，就係、是、咧就係、是、iPhone 咧就有呢個咁樣嘅 iReserve， 咁就 reserve 唔到啦，而家已經係就已經係 reserve 曬啦咁樣，咁就真係 all reserve 得啦咁樣，咁就係、是、就只聽講話頭先上 Facebook 立一立啲人講話，只不過係開通咗十零分鐘就已經係乜 pass 都冇曬啦， 係啦，乜 pass 都冇啦， 乜 pass 都冇啦，咁樣係唔知 5S 有冇咧？ 有兩部咯， 係咩？可唔可以 reserve？ 可唔可以 reserve 5S 咧？可唔可以 send 嘅 SMS 同佢講，我想要 5。 S5 就冇啦， 咁 冇兩部 5C， 咁總之而家就冇曬啦嗰啲咁樣，咁我相信個風球打到朝頭早都係希望多啲人可以留喺屋企，可以就係去 撳錯 5S 撳呢個咁樣嘅 iReserve 嘅啫，咁就係而家 iReserve 冇曬啦 ，reserve 曬啦咁樣，咁所以就應該好快就會落風球翻工噶啦 ，OK， 好啦咁樣，咁有啲人睇到，有啲人睇唔到嘅咁樣，咁就因為打風嘅問題啦，而家都唔知道嘅咁樣，咁但係 anyway 啦，暫時肯定嘅就係用 app 係可以睇到聽到嘅咁樣，咁就歡迎大家download 我哋《要時報》嘅 apps 啦，咁樣有 Android 同埋呢個 iPhone apps 都係可以睇到聽見我哋嘅咁樣，咁嗱呢個就。呢一節講咩呢就要講一講嘅。琴日就已經係熱烈討論嘅啦。咁樣，咁就話說咧，就係、是、上年就因為呢個咁樣嘅悼念前年嘅呢個咁樣嘅國慶當日，即係12月1日啦，共匪國慶啦，十月一號嘅海難事件，咁就係呢個咁樣嘅咩話？ 南亞海難。 南咩啊？ 南亞海南。 南亞海南亞海南，屌鳩你！ 遠好多。 我屌鳩你，真係家屬都震怒啦！乜撚嘢南亞海南啫？撲你街！南亞，因為嗰架船叫做呢個咁樣嘅 南亞四號。 南亞四號咁樣，咁就同呢個咁嘅小輪相撞。 海泰號。 咁就係、是、發生咗呢個咁樣嘅海難事件。咁於是乎咧，喺上一年嘅10月1日咧，就為咗悼念呢個海難咧，就。暫就終止咗呢個咁嘅國慶煙花匯演，咁但係咧今年就又嚟啦，又嚟開翻呢個國慶煙花匯演啦、都其實就唔係啦，都不特止。冚家拎咧，仲要咧就係咧係邊揾個贊助嘅話，有個咩咩會贊助？ 香港友好協進會啊！ 香港友好協進會咁就咧、是、 7至600萬贊助， 咁就外國團體嚟嘅嗰啲咁樣、其實早幾年就已經開始有講話啲地產商啊，即係各大富商啊，就開始比較少贊助呢啲放煙花嗰啲咁樣啦。咁亦都係即係亦都可能係即係睇完玻璃之城啦，即係覺得哇屌都係諗下買。係喎，屌街夫人婦放乜撚嘢煙花咧？屌上尾嗰啲咁樣，咁冇理由射啲骨灰污染維港啊咁樣。咁但係呢個咁樣嘅親共嘅團體、愛國嘅團體咧，呢、這個香港友好協會咧，就斥資600多萬。咁跟住咧，然之後就贊助呢個煙花，咁就希望俾啲娛樂香港人嗰啲咁樣。咁個九牧嘅匯演咧就有唔同嘅名嘅嗰啲咁樣，咁可以讀一讀嗰啲名都幾振奮人。 九牧匯演咁啊，總共係23分30秒嘅20000多個煙花咧。咁九牧匯演咧。九個名稱叫做我是中國人， 我係屌你一嚟咗， 輝煌的足跡，朋友相關照，星光伴我行，你鼓舞了我，香港的歲月温暖在我心， 穿梭快樂同埋美麗新旅程嘅咁樣。 咁、okay, 樣。咁係我睇報道就話期間呢係會發射呢個咁樣嘅中國人嘅字樣啦。 簡體字。 簡體字中國人嘅字樣呢就會爆上個天空嗰度啦。咁就會周圍都見到中國人。 爆23次喎仲要。 咁係 喺度。跟住掉海喇仲 要。係爆23次喎咁樣。咁你射曬中國人上天然之後掉撚曬落海係乜撚嘅意思呢咁我係喂我係好撚思疑喎呢個贊助都要拉咗去打靶。 你綁住邊個中國人呢 是啊究竟 是周永東 點撚解會有23個中國人射撚咗上個天然之後個天就粉碎咗中國人應該永垂不朽㗎嘛如果你整咗個字出嚟仲要係簡體字嘅咁撚對稱嘅係咪先你而家話到咁撚對稱咁撚均稱嘅結構佢應該永垂不朽喺個天空度漂浮100萬年㗎嘛 永垂不朽 係咪先冇撚理由 即係鱷魚類 係咪先你射上去粉碎咗嗰啲係關乎淫婦嘅骨灰先會咁樣㗎嘛咁你咁撚樣將中國人三個字仲要用國家最撚國最即係認我嘅呢個簡體字射上去然之後粉撚碎咗係咪即係意思就係中國人就同老蕭嘅月餅一樣，最後都係會粉碎咯， 昙花一現， 係咪咁樣會意思呢咁樣，咁當然啦，即係我哋有好多人就睇唔到呢一層嘅寓意啦。大家就係覺得就係，喂，你咁樣整三個中國人，咁樣仲要個國字係簡體字嘅咁樣，咁你然之後喺上面見到。在上面見到喂你覺得好污染我哋呢個咁樣嘅維港嘅景色喎、大佬大家係相當之唔高興相當之憤怒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乜嘢呢喂嗰、那個係一個香港嗰、那個海難死者係高達呢個咁樣嘅幾人啊 39人 有39人遇難、一個咁大規模嘅海難然之後大家都係覺得係一個需要即係傷感嘅日子、你老母你放乜撚嘅煙花先得㗎、你老母放乜撚嘅煙花先得㗎你而家有好多奸夫淫婦咩你有好多 提名 你有23個奸夫淫婦嘅骨灰要撒上去咩係咪先咁好啦咁同埋就係話嗰個亦都唔係話時間長與短嘅問題有啲人又會走出嚟講都2年啦嗰啲咁樣咁你仲想點呀個問題就係話喂家屬嘅死難者都會覺得就係話，喂，呢件事都未解決，我都需要有一個交代啊、我都需要有一個交代。好啦，你嗰個報告出咗嚟咁樣，咁而家有兩個船長就俾呢個咁樣嘅檢控咗係誤殺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嗰件事嗰、那個意外嗰、那個發生，究竟嗰個詳盡嘅責任係誰屬先？同埋就係話，究竟係邊一部門犯錯？點解嗰兩隻船會相撞？點會出咗咁嘅意外？咁、究竟係唔係就係話家屬仲喺度等待緊？就係話，喂，究竟係咪有第二啲人要負上責任？甚至乎係一個刑事嘅責任？海事處方面有冇人需要負上呢個刑事責任？嗱，咁根據家屬所講啦，睇翻啲報道啦，根據家屬所講咧，就話咧，因為就有一個刑事嘅調查進行緊啦，咁樣，咁就係呢個咁樣嘅佢就話今年3月嘅時分到咧，就係、有警察就接觸過佢哋，就同佢哋講話咧，就照計咧，就喺5月或者6月呢個時分咧，就會完成成個調查噶啦。 就會同呢個律政司同埋警方咧嘅代表會面啊，即係5月嘅時候，今年嘅5月嗰陣時啊。咁當時嘅警方咧就代表就話咧，3個月內咧就會完成呢個海難相關嘅刑事調查。但過去幾個月咧都仲未收到新嘅消息。 係3月咁樣，3個月咁，你頂多咪6月咯，係咪先？去到7月好尾啊！冚家產而家都9月啦，係咪先？下一輪煙花又嚟啦，已經咁樣啦。咁去到而家都仲係未有一個交代咁樣。咁究竟你告唔告到一件事，又或者即係都唔係話一定要告到邊個？咁但係究竟嗰件事嗰個責任係點樣？海事處方面究竟有冇呢方面嘅責任咧？嗰、那個咁樣，咁係完全都係蒙在鼓裏嘅。完全都是冇任何消息嘅，咁然之後咧，跟住咧就唔知係咪因為就嚟要放煙花啊嗰啲咁樣，咁於是乎咧就有個講法就係話咧嚟緊今日禮拜 2啊，咁嚟緊禮拜 5咧咁樣咧律政呢、這個律政司 袁國強 就會去見阿袁國強喎、就唔知佢國字係咪簡體字喎。就話會去見呢個咁嘅家屬嘅死難者，咁就去交代，咁啊唔知交唔交代得到啦嗰啲咁樣。咁但係問題就話呢件事除咗向死難者交代，都要向公眾交代㗎，你都要向公眾交代㗎，係咪先？好啦，喺呢一個日子入面，喺呢個日子上面，究竟應唔應該放煙花？究竟應唔應該放煙花？你有兩重嘅意義喺度啊嘛。第一就係話我哋認唔認同呢個咁樣嘅 嘅咁樣嘅共產黨建國，同埋呢個係咩話？呢、這個係共產黨建政 65周年， 建政65周年係咪？哇，鳩屎咩？屌你老尾，係咪先？你又唔係行憲係咪先？你建政喎、啊，大佬，你嗰個政係乜撚嘢政先得㗎？政係 獨裁政治， 係咯，獨裁政治嘅政咁樣，咁做乜撚嘢要為你嘅獨裁政體放煙花咧？呢個係其一啦，呢個其一啦。喺我哋嘅立場嚟講，係咪先？你共匪建國放乜撚嘢煙花啫？係咪？呢個係其一啦。其二樣嘢，即係唔好話去到我哋咁極端啦，唔好話去到我哋咁極端啦。大家認唔認同？即係香港人認唔認同呢個日子係需要有呢個煙花先？認唔認同呢一樣嘢先？有冇呢份著約先？有冇呢份感動先？有冇覺得就話啊國家偉大啦，哔哩吧啦，乜乜乜乜呢啲咁樣嘅嘢先？好啦，呢樣嘢我好相信係冇啦。再加上呢個係一個香港人認為應該係要傷感嘅日子， 係 咪？同埋嗰件事亦都係一個公眾嘅事件嚇、啊，即係你冇諗住就係話喂，如果袁國強嚟見你、啊。袁國強嚟見你哋幾個，咁又如何啫？ 大 咁又如何啫？係咪先？你唔係淨係話要向家屬嘅死難者交代嘛？你唔好真係好大陸嗰啲咁撚樣，係咪先？豆腐渣工程咁樣，跟住我收埋咗，叫家長收聲咪得咯？嗰個唔係呢一回事啊，而係你唔知道嗰個責任誰屬嘅時候，喂，嗰、那個危險性係依然存在噶嘛？嗰、那個公嗰、那個係公共嘅事件嚟噶嘛？邊個應該負責？邊個應該問責？邊個犯咗錯誤？邊個犯咗錯誤？嚇、啊！公眾係有權要去知道，就唔係話你自己走去嗱咁樣啦。我哋就嚟放個煙花，我知你唔高興噶啦，我嚟同你見個面，做個家訪又如何嗰啲咁樣？喂，屌唔係呢一樣嘢啊嘛，唔係可以私了嘅一樣嘢嚟噶嘛，係咪先？家屬嘅心情當然係一個需要重視嘅一樣嘢，但係呢個與此同時都係公眾事務嚟噶嘛。好啦，去到兩年到而家拖拖拉拉啲調查，去到而家都仲未有一個答案，或者我哋所謂嘅一個真相啦，甚至乎一個版本啦，都未能夠清晰俾我哋大家睇到。跟住然之後，你又要放煙花，冚家產你仲要射啲中國人上去，仲要係殘體字。 嗯， 咁即係。你呢個係呢、這個真係令到我覺得就係話，除咗係唔尊重呢個海難入面死者之外，你亦都係唔尊重香港對呢件事件有感受或者係關注呢件事件嘅所有香港人。OK， 咁當然啦，有啲人又會同我哋講啦，咁樣即係一講到呢件事咯，我又遙想翻起就係話嚇，一定有呢個討論㗎啦，就係話喂，呢、這個死難者係咪先都呢個咁樣嘅都即係嚇有個咁嘅有個咁樣嘅事件咁樣，咁、我哋認為就唔應該喺呢個日子度放煙花，咁、一定又有啲人走出嚟駁斥㗎啦，又走嚟話又過咗去咁耐啦嗰啲咁樣，咁同埋咧亦都令我諗翻起咧，遙想起咧呢、這個咁樣嘅老朋友嘅一篇文章，呢、這個 friend。 你啊，你嘅 friend，、你同佢，你同佢嗰啲都係文化研究嗰啲咁嘅人嚟噶。咁係跟住，跟住然之後咧就係、是、差唔多啦。嗰科嗰唔係咁，你咪仲揾大劑 傻啦， 咁咪仲揾大劑。你係一個咁惡劣嘅科目入邊高級過佢，係咪先？你咪比佢更加嚴重啦。你比佢更加嚴重，呢、這個惡質嘅科目應該剷除咗，你仲要讀得深入過佢。好啦，呢、這個咁樣嘅陳景輝咧，2012年嗰陣咧有篇文咧就講呢個咁樣嘅海難中聯辦和煙花。咁樣咁跟住咧就話咧呢個咁嘅一場海難成咗香港嘅政治角力，火頭燒至中聯辦同埋國慶煙花匯演嗰啲咁樣，咁樣咧就入邊咧就係講到咧就係話啦嚇，其次啊事發翌日啦，即係有人咧就提議取消明年嘅煙花匯演，結果真係取消咗啦，轉而咧就哀悼船難咁樣，跟住佢就話坦白講。我認同咧，每年十月一日咧，亦都應該哀悼呢次船難。但係唔係完全取消煙花匯演咧？我睇唔見理據啊！陳景輝話咁樣嚇，咁又同埋咧就係佢又戴頭盔，又先此聲明啊，同好多朋友一樣，佢既唔喜歡煙花匯演，亦唔覺得一個迫害同埋災難頻瀨國家有咩值得慶祝。所以就算冇發生海難，我都贊成取消煙花匯演嘅咁樣。咁今人哋話取消嗰陣，你又話唔同意。咁、但係問題係呢、這個同今次嘅意外咧係冇關係嘅。我哋可以反煙花匯演，但係可否不要以死者之名嚟反呢？咁樣，畢竟請不要忘記，死難者在死去之前，他們希望的就是看煙花嗰啲咁樣。咁我想問死難者，喂，死陳景輝，你不如事隔兩年，我真係呼籲你寫一篇續篇。 快啲寫篇續篇，你快啲解釋下俾我聽，當年嘅死難者又有冇期望過會放上去煙花會見到中國人三個字咧？嗰啲咁樣係咪先？而家好啦，終於就唔取消啦，終於就如你所願啦，咁樣嚇又開翻啦，仲要係射埋中國人上去粉碎俾你睇嗰啲咁樣。咁究竟當日佢哋係搭船去睇煙花，即係遇難之前，佢哋去期望睇到嘅係咪一個咁樣嘅風景，係咪一個咁嘅景象咧？嗰啲咁樣，我係呼籲，即係我係呼籲大家係杯葛呢個煙花匯演。 嗯， 我係杯葛，不過冇乜可能啊，不過冇乜可能。 會聽會唔去會杯葛嘅都唔使聽你講都唔會去噶啦。 唔係噶，都會有人會去嘅。 咁 都有人會去嘅，即係有好多人會湧出去。 好中意睇煙花。 會湧出去兩岸啊，嗰啲咁樣啊，或者係 租船咯，議員一樣會。做曬，做曬之前做嘅嘢咯。 所以咧，呢一次咧，我就撐亞視啦。你喺呢個時候咧，就應該係啦。你呢個時候咧，為咗能夠滿足到村民又想睇煙花，但又唔希望啲煙花係見到有中國人三個殘體字，你有咩辦法？你就要靠亞視啦。 係， 你而家就希望亞視可以做翻嚇當日佢嗰個創舉，可以 播新春煙花， 可以播翻24年前嚇，甚至乎25年前，任佢揀啦，年份嘅嘢，你自己擇個好日啦，你自己擇一個嚇，睇 有邊柄 beta 帶喺度咯， 睇啊，咪同埋算下啲生肖啊嗰啲。咁嘅嘢，睇下邊個合理何車嗰啲咁樣。總之就播翻啲港英年代嘅煙花嚇，肯定就唔會有簡體字射上個天空嗰啲咁樣嘅。甚至乎你橫掂都係你，如果真係冇嘅手頭上冇嘅，你咪攞翻《玻璃之城》嗰個電影片段，攞翻佢 ending 嗰一幕，又播翻一次嗰啲咁樣。咁起碼就唔會令到我哋見到有個中國人咁嘅畫面啦。咁樣，我覺得呢壇嘢係真係係要。是要搞啲嘢嘅，係要搞啲嘢，係要搞啲嘢搞搞佢嘅。雖然我未諗到搞啲乜嘢，我又冇錢射啲煙花上去，射翻啲 中國人上去， 放煙咯、啊，你可以。 喂，有冇如果有錢應該射翻個反共 logo 上去嗰啲咁，揾另一隻船喺側邊射嗰啲咁樣。咁但係又冇錢啦、啊，嗰啲咁樣係咪先？咁就呢、這個唔知點樣。 我哋積極啲做宣傳，就話俾人聽，其實呢個真係一個當場在國慶的時候處決23個中國人的一個項目呢， 不知道 即是講多些逼到他說唉我不肥了算了這樣 盡量講啦，盡量講啦，派多些單張啦，唔係派喂，我哋喺現場派單張啦，喺度擺解説到啲煙花啦，就係、是、 處決中國人， 處死23，處死中國人23個嗰啲咁樣。10月1日嗰日咧，就係、是、又傳説中又話佔中嘅喎，咁樣。咁今日我見到有個報道咧，又話戴耀廷咧就係、是、申請咗集會嘅，唔知申請咗遊行定申請咗集會喎，咁樣。咁又話公民抗命，又申請咗咁樣喎，咁所以究竟係點樣呢？咁樣究竟10月1日係唔係去飲呢？嗰啲咁樣，咁啊真係唔知道啦，咁樣。咁但係呢個我哋留返下一節先講啦，先講講戴耀廷嗰筆，因為戴耀廷今日有篇文都幾精彩嘅咁樣。我哋休息一陣，返嚟再繼續講講戴耀廷。